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一，农历8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多谋长远之策，多行固本之举，努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一年来，新疆牢记总书记嘱托，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取得明显成效。 各界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致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的贺信，表示数字技术的发展应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多贡献，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 汪洋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韩正同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举行第二次中欧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 国务院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至2030年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至2030年。 各基层党组织高标准高质量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香港特区政府发布香港营商环境报告。 美国近期约有1800所学校因出现疫情被迫关闭。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3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多谋长远之策，多行固本之举，努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一年来，新疆牢记嘱托，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让新疆2500多万各族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 眼下，和田墨玉县卡尔敦村的950亩核桃迎来采收季。这里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曾是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去年底成功脱贫。这几天，村民们忙完自家的采收，就到村里的核桃加工合作社分拣包装。 过去这一年，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多变化，房子装饰漂亮了，庭院也改造了。今年我们家的收入差不多能有7万元，我坚信今后的日子会越过越幸福。 在去年9月召开的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新疆工作，要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牢记嘱托，新疆各族干部群众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打出一系列组合拳， 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切实巩固脱债脱贫攻坚成果，分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农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一年来，新疆民生改善的脚步坚实迈进。今年6月新开通的京新高速，带动了沿线地区物流商务运转提速。 京新高速公路的开通，给我们七台县带来了强劲的发展动力。七台的老百姓呢，也充分享受到了物流商务带来的实惠。 今年新疆已开工1629个老旧小区改造提升项目，惠及群众22.7万户。当前还有19个援疆省市的2000多个援疆项目正全面推进。喀什月浦湖县第三小学是去年9月山东援建的新学校，1700多名学生来自当地4个乡镇。现在这里不仅有完备的教学生活设施，不断扩充的师资力量，孩子们还能在课外参与戏曲、古筝、书法等20多个社团活动。 我不仅仅喜欢跳舞，还喜欢我们中国的国粹。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学习得非常棒，还有很多次机会让我在台上展现自己。 富民兴疆，产业发展是关键。新疆围绕化工、纺织、农副产品等特色优势领域，重点打造10大产业。 这几天先后有两批20万个馕出口到吉尔吉斯斯坦，现在新疆不少地方都建起了馕产业园，馕产业共吸纳11.3万人就业，日销售额达到5700多万元。 都有自己的这个门店，游客现场能品尝到美味的馕，还有线上销售，多样化渠道销售。 旅游业也实现稳定发展，今年前8个月，新疆累计接待游客1.38亿人次，旅游收入超1000亿元。进入9月，新疆又推出秋冬精品旅游线路， 改善设施，改善服务，深入推进文化旅游和各个部门的融合发展，来培育新的特色的业态，向世人展示新疆是个好地方。 在十大产业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疆实现生产总值7328.9亿元，同比增长9.9%，十四五开局良好。今天的新疆展现出一幅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和谐幸福的美好画卷。 一年以来啊，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坚决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取得了明显成效。我们将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努力在“十四五”新征程上书写新疆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时强调，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总书记的贺信充分表达了中方对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的良好愿景，释放了中方的合作善意，展现了大国担当。 数字经济的发展啊，绝对是跨越国界的。我们也会把这种想法能够落实到通过法治来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的发展的同时呢，如何在人类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建立一个命运的共同体做出自己的努力。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起手来，顺应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抓住机遇应对挑战。 数字技术对抗击疫情发挥了巨大作用，数字经济表现强大韧性，在全球经济下滑的情况下，数字经济是逆势增长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更需要全球合作，通过数字技术加快实现我们全球可持续发展。 创新是我们的根本，我们需要通过创新不断开发新的产品来构建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底座，通过赋能行业，探索数字经济在各个行业内的应用场景，促进整个行业的进步。 大家表示，要着眼于数字时代的全球合作，谋求发展，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今年大会的主题是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很多国家都希望互联网以全球共同合作的方式去发展，中国也一直在这样做。 我们将继续呢加强技术标准和产业的全球的合作，建设好以 5G 算力网络为代表的新的基础设施建设，运用好信息技术和数据两大要素，为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27号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班邦。汪洋说，去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佐科总统4次通话，为新时期加强中国与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做出了顶层设计。中方愿同印尼一道，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增进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继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加强抗疫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保持各层级沟通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班邦说，感谢中方为印尼抗击疫情提供支持，印尼人民协商会议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往合作，推动两国各领域互利合作取得更大成果。李斌、苏辉参加会见。

坚定不移跟党走。文章最后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没有任何困难能够压倒中国人民，没有任何惊涛骇浪能够阻挡中华巨轮，我们必将继续成功，我们必定能够成功。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各基层党组织围绕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主题，按照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要求，以党支部或党小组为单位，组织党员召开了一次专题组织生活会，将党史学习教育进一步引向深入。 为开好专题组织生活会，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通过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读书班、研讨班、主题党日等多种形式，督促广大党员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进一步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 我们把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作为检验党史学习教育成效、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举措，确保会议紧扣主题，开除党味儿。 专题组织生活会前，各地各部门严格程序把关，征求意见、谈心谈话等环节，引导广大党员深入检视查摆自身问题不足，为开好专题组织生活会做好准备。 理论学习上，系统学透彻理解不够，面对面直接接触学生少，掌握学生需求不及时。 专题组织生活会上，广大党员逐一发言，讲收获提高，谈差距不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党员都放下顾虑，敢说真话实话，讲问题不回避，提意见不遮掩，动争碰硬，红脸出汗，普遍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 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都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党支部或党小组的专题组织生活会，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党员领导干部以上率下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 与此同时，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因地制宜、因人施策，对流动党员、青年党员等进行分类指导，努力实现全覆盖。 我们结合暑假实际，将专题组织生活会开在实习实践一线，广大师生党员认真对照检视，实事求是查摆问题，确保会议开出实效。 力行力改，真抓实干，针对查摆出来的问题，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都明确了整改事项、整改措施、整改实现，党员做出整改承诺，一项一项改进提高。 我们认真梳理出我为群众办实事85项，做到完成一项、满意一项、消耗一项，真正打通社区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为民办实事作为呢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坚持问题导向，切实抓好督查整改，增强我们老百姓的获得感。 今天，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医疗卫生工作领域党员代表，围绕一切为了人民健康这一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五位代表分别是以麻风院为家，坚守10年，治愈杨玉山麻风村46名患者，为中国麻风防治做出突出贡献的李贵科，主持制定中西医结合救治方案，指导中医药全过程介入新冠肺炎救治的张伯礼院士，带领金银潭医院干部职工救治2800余名新冠肺炎患者，为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做出重大贡献的张定宇，从事艾滋病患者的关怀工作与爱同行20余年的王克荣，毕业后返乡守护28个自然村4600多名乡亲健康的乡村医生贺兴龙。今天的见面会上，五位代表分享了他们甘于奉献护佑人民健康的故事。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发布《香港营商环境报告》，说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及落实爱国者治港，有力维护了香港社会稳定和营商环境。美国等西方国家试图动摇香港稳定、遏制香港经济发展的行为不会得逞。报告指出，有着“十四五”规划赋予的独特定位，加上大湾区建设带来的无限机遇，将给香港提供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报告认为，中央政府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为香港长治久安及稳定发展奠定基础，保持既安全又充满活力的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长远稳步发展。 报告中列出的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香港整体犯罪案件较2019年下半年社会动荡时期下跌近一成，香港经济已呈 U 型反转，今年上半年经济反弹 7.8%。 本条消息，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今天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日发布的《香港营商环境报告》优势独特，机遇无限，有力驳斥了美国所谓香港商业警告的污蔑抹黑，全面展示了香港由乱转治之后的良好营商环境和光明发展前景，将有助于国际社会了解香港真实情况，增强对香港信心。对于香港营商环境，特区政府最有发言权，在港营商的企业最有发言权。这一年多来，外国企业在香港的稳步发展，就是对香港良好营商环境的有力佐证。中央政府始终是香港营商环境的坚定维护者，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都是为了让香港能够恢复良好秩序，重回发展正轨。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的独特地位依然突出，其长期形成的显著优势依然稳固，香港未来发展空间不可限量，我们对香港的营商环境充满信心。 本台消息，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发言人今天发表谈话，对特区政府今日发布回归以来香港首份营商环境报告表示欢迎和支持。这份报告有针对性地回应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在港投资者的关切，有力证明了国安法颁布实施之后的香港营商环境更加健康稳定，经济繁荣发展更有保障，各国投资人更有信心。发言人表示，对香港经济发展而言，国家改革开放是最大的舞台，一国两制是最大的优势，祖国的坚强后盾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最大底气。相信香港定能找准定位，发挥优势，进一步融入国内大循环和发挥国内国际双循环桥梁作用，在国家发展大局中重焕勃勃生机。 本台今天播发大湾区之声热评，祖国的坚强后盾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最大底气。 为期五天的第17届深圳文博会今天闭幕，本届文博会共有2468个政府组团、企业和机构参展，其中全国文化产业龙头企业占参展文化企业的70%以上，重点展示了 5G、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在文化产业领域的集成应用和创新，共展出文化产品超过10万件，近4000个文化产业投融资项目在现场进行展示和交易。本届文博会继续保留云上文博会的形式，同时还增设互联网馆和一带一路国际馆，据统计线上参展机构有868家。 第14届全运会将于今晚闭幕，目前所有赛事已经全部结束。在本届全运会上，运动员们奋力拼搏，竞技成绩稳中有升，群众比赛火热开展，引领全民共享体育盛会。 第14届全运会共有12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他们在35个大项、410个小项中展开争夺，其中举重、乒乓球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依然展现出超高竞技水平，17个小项的冠军成绩超过了东京奥运会冠军成绩。与第13届全运会相比，本届全运会竞技成绩稳中有升，超12项世界纪录，创2项亚洲纪录，24项全国纪录，创超世界纪录、全国纪录的项目和数量均有提升。 射击、举重项目9人1队12次，超12项世界纪录，7人10次，创10项全国青年纪录。 全民全运，全民参与。第14届全运会群众赛事共设置了19个大项、185个小项，引领大家参与全民健身，为体育强国建设打好群众基础，筑牢健康根基。4年后的第15届全运会将由粤港澳3地联合承办，大家将在大湾区继续共享全运盛会。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9月26号零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2例，本土病例13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0例，其中境外输入17例，本土3例。截至9月26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012例。截至9月26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202,000剂次。据福建省卫生健康委最新通报，自9月10号以来，福建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462例。据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最新通报，自9月21号以来，黑龙江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49例。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到2030年》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到2030年》，提出全面落实男女同工同酬，推动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等，并将加强监测评估制度建设，实行动态监测。国新办今天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住建部、司法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9月1号开始施行的《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明确了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及相关措施，特别对学校、医院、应急管理等重要建筑要进行重点设防。 第七届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今天在天津开幕，近400位专家学者围绕启航新时代国际传播新征程主题进行研讨。本届研讨会设有地方形象国际传播等8个分论坛，共收到了来自全国的246篇论文和27个国际传播案例。 来自交通运输部消息，国庆节假期全国收费公路继续对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收车辆通行费，具体免费时段从10月1号0点开始，10月7号24点结束。今天神舟1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开舱，工作人员使用开舱钥匙打开返回舱，陆续取出搭载的物品并进行移交。载人航天工程部分参研单位、物品搭载单位代表共同见证搭载物品出舱。 今天14时19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林一号高分02D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的第11次飞行。 第13届中国航展明天将在珠海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就绪。本届航展上，除了歼16D 和高空无人侦察机无侦七等装备首次亮相外，还有运20、歼20和空警500、轰6K 等一大批主战装备参展，展馆数量从上届的8个增加至11个。本届航展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派出专门报道团队在前方搭建演播室，打造全媒体特别直播报道、全景展示飞行表演及动态展示活动。 今天，京津冀自贸试验区3方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署，涉及制度创新、产业对接、金融创新、数据互联互通等合作，并针对3省市自贸协同制度创新成果进行发布，推进3省市政策互通互鉴。 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境外展品氢能源赛车今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顺利通过海关验放入境，进博会将有200多批次展品陆续入境，于10月底进馆布展时，由国家会展中心完成最后一道防疫消杀后送至展位。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15次会议系列宣传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穆雷玛以视频形式致辞。第一阶段会议将于今年10月11号在昆明拉开帷幕，推动达成全面平衡、有力度、可执行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行动框架。 2021年全国知名航企助力广西重点产业发展大会日前在南宁举行，大会签约项目81个，总投资2066亿元，其中工业项目数量和投资金额占比均超90%。 2021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第七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来自俄罗斯、德国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20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出席，期间还将举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项颁奖仪式、中外青年学生孔子文化周等。 2021国际山地旅游暨户外运动大会日前在贵州铜仁召开，四川、重庆、贵州三省市签约成立西三角文旅合作联盟，期间将开展文旅产业招商、旅游产品考察、梵净山马拉松、公路自行车赛等活动。 由共青团中央主办的中外大学生社会实践周北京交流营拉开帷幕，来自全国30所高校、39个国家的100多名中外大学生通过参观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展分享会等，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执政理念，并将自己眼中真实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介绍给世界。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的2021-2022中国杯速度滑冰精英联赛中，平昌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500米铜牌得主高廷宇以 33.83 秒刷新他个人保持的速度滑冰男子500米全国纪录，创造了目前为止本赛季速度滑冰男子500米世界最好成绩，这一成绩也是速度滑冰男子500米项目第三好成绩。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达到68万8033例。美国疾控中心近日发布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从8月1号至9月17号，美国约有1800所学校因出现疫情被迫关闭，受影响的学生达到93.3万人。其中，田纳西州因疫情被迫关闭了300所学校，成为全美因疫情关闭学校最多的州。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6号报道，在疫苗接种率低的爱达荷州，近期死亡人数持续激增，一些地区的殡仪馆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来存放遗体，只能再次启用冷藏拖车。 我们一直在无休止的工作，也非常沮丧。医院在去年年底购买了一辆冷藏拖车，眼下不得不启用了，现在简直乱得一团糟。 俄罗斯天然气行业最具影响力的高管之一，诺瓦泰克公司首席财务官马克·杰特沃伊近日因所谓逃税指控在美国遭逮捕并被起诉。杰特沃伊26号说，他在美国遭到的是没有根据的指控，将进行抗争。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此前回应说，俄方已准备好为杰特沃伊提供一切必要的领事协助。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您收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